早晨， 早晨， 真係有成兩個禮拜冇同大家係分享，啊好 miss 同大家分享。今日我哋要繼續係講以色列人喺出埃及記曠野入面嘅旅程。如果你記得嘅話，今日已經係第三個信息。我哋第一個信息話係逆苦係成福，第二個信息我哋話係虛己係誠信。而今日的信息是轉入是成出，你會發覺三個信息都是轉變，希望我覺得神是希望透過在這裡曠野的經驗是能夠是使到以色列人是有個轉變，而同樣希望我們也是見到以色列人在這裡曠野的經驗使到我們也是有一個是轉變。今天的經文是記載在這裡出埃及記十七章一至到是七節，只有七節的經文，不如我們一起來讀一讀。以色列全會眾都遵耶和華的吩咐，按著站口從信的曠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營，百姓沒有水喝，所以與摩西爭鬧說，給我們水喝吧。摩西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與我爭鬧，為什麼試探耶和華呢？百姓在那裡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發怨言說，你為什麼將我們從埃及領出來，使我們和我們的兒女並畜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華說，我向這百姓怎樣行呢？他們幾乎要拿石頭打死我。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裡拿著你先前打河水的杖，帶領以色列人幾個長老從百姓面前走過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裡，你要擊打磐石，從磐石裡必有水流出來。被百姓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長老眼前行了。他給那地方叫名瑪撒，就是試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爭鬧的意思。因以色列人爭鬧，又因他們試探耶和華說，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不是。讓我們一起先作一個禱告。慈悲仁愛天父全能的主，我們感謝你，我們再一次是將 Edmund 和他哥哥的一家是獻上，願你在這個是困難的時期都是與他們的家人同在，安撫他們，是照顧他們。我們雖然不明白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在愛你的人身上，但是希望是透過就算這些慘劇，亦都是能夠是使你的名是得到榮耀。願你打開我們的耳朵，開我們的心，讓我們一起來看以色列人在這裡曠野的旅程，以致是學習你要我們學的功課。我們這樣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義求，阿門。又一次又去到一個曠野，好像是很重複性，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又去到一個曠野，就是由信的曠野離開了，是去到利非定這個地方，有一次是沒有水飲。在這裡出埃及記十七章二節說，百姓沒有水飲，所以是跟摩西是爭鬧，甚至他們是嚴厲地跟摩西說，你快點是給水我們飲，若果神不給水我們飲的，我們真的要找石頭丟你的。所以摩西很害怕，就求問神，我究竟應該要怎樣做。神就教摩西說，你揸住嗰支杖，然後擊打磐石，磐石出水，以色列人出汁，就是有水飲，就解答了這個是難題。有時又要講翻咧，就係好佩服一啲科學家，甚至係一啲係有知識嘅係神學者，佢哋認為點都係要諗個辦法出嚟解釋點解磐石係會出水。不能夠就這麼簡單地接受了，這個就是一個神跡。照他們的理解，他說在這曠野裡面有很多很多的叫做沉積岩的石頭，這些石頭裡面有很多是微細的洞在裡面， 所以當啲焦露嚇係咪可以係結集咗啲水喺度啲石頭入邊？咁佢哋咪有水飲？但係呢個同埋聖經入邊所講嘅係非常之唔同。聖經冇話有成250万嘅會眾喺度個曠野入邊踎曬喺地下度去揾啲石頭，每人揾啲石頭就嗷嗷嗷，希望入邊有啲水流出嚟。我哋睇下聖經入邊點樣同我哋講，究竟磐石出水嘅事係點樣樣？喺度詩篇第78篇15至16節係有講到，他在曠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給他們水喝，如從深淵而出，他使水從磐石湧出，叫水如河流，如江河下流。哇，非常之唔同嘅喎，同呢班神學者所講出嚟嘅根本係磐石出水。嗱，我哋要知道頭先我哋讀嘅經文，亦都話係有一塊嘅磐石，唔係話有好多好多嚇千千萬萬嘅呢啲沉積岩，以色列人係可以揾到水飲。而今日嘅經文，我哋見到喺度詩篇78篇話俾我哋聽，嗰啲水湧出嚟好似從深淵嗰度湧出嚟，甚至佢哋係好似江河咁係下流。而喺度詩篇114篇第8節亦都話，他叫磐石變為水池，叫堅石變為泉源。喺度呢一塊磐石嗰度就係好似出咗一個泉源咁樣流到落去，變咗一個水池，以致嗰啲以色列人係可以有水飲，成350万人，250万至300万人，咁多人都係有水飲。嗱，如果你而家係去到係以色列，去到何烈山嘅附近，你會揾到係有一嚿係岩石，相傳就係摩西以杖擊石，就係呢一塊石。嗱，呢塊石頭係大概15尺長，係10尺咁闊，係12尺係咁高。如果你去以色列係探訪嘅話，不妨去睇下，揾唔揾到呢一嚿石頭。嗱，佢哋去到利非丁呢個地方就係安營。嗱，利非丁係咩意思？根據希伯來文嘅意思，利非丁係安歇嘅意思，係安息、安歇嘅意思。嗱，好明顯，神係要以色列人係去到呢個地方，係使佢哋能夠得到安歇。但係好不幸，因為以色列人嘅罪，以致成為一個咩地方啊？一個爭鬧嘅地方。所以摩西叫呢個地方叫做米利巴。米利巴嘅意思喺希伯來文就係爭鬧嘅意思。而摩西亦都叫呢個地方做馬撒。馬撒嘅意思希伯來文就係試探嘅意思。佢哋就喺嗰度試探神，究竟你係有冇同我哋同在？點解我哋會冇水飲？好可惜啊！有好多時我哋認為教會都係一個安息嘅安歇嘅地方，但係好多時喺教會入面一樣係有好多嘅爭鬥，係變成咗係試探爭鬥嘅地方。嗱，神學家有好多神學家話，以色列人喺曠野嘅經驗係叫做曠野嘅大學。曠野嘅大學，人去大學做咩啊？去學嘢咯。所以有好多人認為喺度曠野入面，神係要係教以色列人，要佢哋成為係為神喜悅嘅人。嗱，我哋見到喺度曠野入面，我哋頭先講過係有三個試探，好有趣，都有三個係耶穌基督嘅預象。我哋話第一個試探喺度馬拉，就係苦水變甜嘅地方。馬拉嘅意思就係苦，苦水變甜係點樣變噶？係神叫摩西係指示一棵樹俾佢睇。聖經冇話俾我哋聽點解係一棵樹，但我哋會覺得好奇怪。我哋都講過，若果係神蹟嘅話，水變甜啊，苦變甜，嗰啲水苦變甜，唔需要係成棵樹，摩西嘅杖就得啦，一塊樹葉、一支樹枝就搞掂。點解要成棵樹？嗱，我哋新約嘅人，我哋基督徒就明白，當我哋係有苦有困難嘅時候，我哋仰望咩啊？ 仰望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那棵树。第二个是试验，是去到信的旷野。上次跟大家讲信的意思就是荆棘，荆棘在这里圣经的意思就是罪。我们在这个罪的旷野的确见到以色列人是有他们的罪，他们就是自我的罪。当他们没有嘢食嗰阵时，佢哋又一次系同神嚟到埋怨，所以神又俾咗一个系耶稣基督嘅预象俾佢哋，就系马拿。我哋知道，我哋话神系要训练以色列人系要信靠耶稣基督，要每日信靠佢。马拿你唔可以今日系为听日嚟到系收集，每日系收集每日，除咗系第六天。你是收集第七天，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这个完全是要以色列人是信靠他，一日一日这样来到信靠神。而马拿是耶稣基督的预象，又比那棵树是明显了。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在圣经里面是将自己比喻马拿。在这里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至到五十节，在这里启示录二章十七节，他都有将自己来到比喻马拿。但这个又比我们是多了一些亮光。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基督的预象，我跟大家都讲过，有些预象预表耶稣基督的神圣，有些预象预表耶稣基督的王，他是王。但是这里是马拿，是一个非常之是虚己的一个形象。耶稣基督就好像马拿咁样，系从天而降，好像马拿系白色，耶稣基督系无罪嘅，系圣洁。好像马拿咁细小，耶稣基督系虚己。似乎神系要藉住呢个耶稣基督嘅预象嚟到系教我哋，唔好似以色列人咁自我，我哋应该系要虚己，好似耶稣基督咁样。今日要同大家讲嘅又系一个预象。发生事情的地方就是刚才所说是利非定这个地方，而这个预象就是一块磐石。耶稣基督是这块磐石的预象，这块磐石是耶稣基督的预象就更加清楚了。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保罗自己说的，他说这块跟住以色列人在这里旷野的那块磐石就是耶稣基督。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原来在犹太人那里是有一个传说，当年犹太人是得到水饮，摩西倚杖击磐石的那块磐石是跟着以色列人在这里旷野行走，这个就是传说。而跟着以色列人是时时是将那些水是给他们饮。很明显这个传说去到保罗的时候也都是仍然是非常之流行，而保罗所讲的正是这个传说，就是那块磐石跟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我相信真的有一块磐石是跟着以色列人，但是这一块磐石不是一块真正的磐石，而是一块有灵的磐石，就是耶稣基督。而保罗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要告诉以色列人听的，就是他们期待了等待了很久的那一位尼赛亚，那位救世主，其实在这旧约已经是与他们同在，还不时这样是供应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等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这块磐石还有什么的教导，有什么的信息在这里面。有很多人说其实都不怪得以色列人的，因为他们真的没有水喝，真的没有食物，有很多事。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神是凡事供应，样样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能够相信他？这个正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他是要神是凡事供应摆在他们的面前。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信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不需要神是将所有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所需要的供应给我们，我们才去信他。相反地， 当我哋未见到神嘅供应而能够相信佢嘅，呢个先至系真正嘅信心，呢个先至系真正嘅信心。嗱，我哋不妨睇一睇以色列人喺度呢个利非定嘅地方有啲乜嘢嘅罪状。我哋可以分开，其实系有三个罪嘅项目。第一，佢哋就系追催讨神嘅供应，佢哋催讨神嘅供应，好似系神欠咗佢哋一样，佢哋系要立即系有水饮，冇水饮嗰阵时仲要系威胁摩西，我哋搵石头抌你噶，你仲再唔叫神俾水我哋饮？嗱，呢一个就系以色列人嘅心态。嗱，喺度十五章同埋十六章，我哋都见过冇水饮、冇嘢食，但系以色列人都未有咁猖狂。当时话佢哋只系埋怨，而希伯来文埋怨呢个字系 loon 呢个字，系埋怨。今日去到十七章系用到 reap 呢个字，就系争闹。嗱 ，reap 呢个字系比埋怨系更加系升咗好几级噶啦，已经。reap 呢个字平时用喺边度啊？用喺度法庭啊，嗰啲律师互相争拗紧，嗰啲律师盘问紧、审问紧。嗰、那個是被告的時候所用的詞語，就是 read。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時的情形，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在盤問、在審問摩西，何時有水喝啊？你為何還不叫神給水我們喝？真的找石頭丟你的，你信不信？我們知道以色列人其實很喜歡找石頭丟人，大家記不記得在舊約大衛是被石頭丟過的，在新約耶穌基督都被石頭丟過的，而且是保羅都被石頭丟過，甚至有一個人我們熟悉的使提反是被石頭丟死的。但是原來丟石頭 的習慣不是在這個新約已經有，早是在摩西的時候已經有。所以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節說什麼？他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那奉差遣到你們這裡來的人。原來早在摩西的時候，那些人已經是很猖狂，已經是用找石頭去丟是神的使者。所以他們第一個罪是什麼？是追討神的供應。第二個罪是什麼？是否定了神的保守，否定了神的保守。在度出埃及记十七章三节头先所读的经文当中，那些人民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及牲畜都渴死呢？喂，原来你个神带我们由埃及出来，就是要我们渴死在旷野那里。嗱，呢個真係大逆不道嘅講出嚟嘅話語。嗱，另外有一樣好有趣嘅，你有冇發覺佢話連埋我哋嘅兒女、我哋嘅牲畜都冇水飲？嗱，你試問一下，一個人就快餓死、就快渴死嘅人，會唔會諗到佢嘅牲畜冇水飲？我諗分分鐘佢哋諗住嘅就係一啲牲畜唔好飲咗我啲水啊！如果啲牲畜飲咗我啲水，我咪渴死啦！如果他们是能够想得到他的牲畜那件事，其实讲给我听，好像觉得他们已经，他们不是山穷水尽，不是去到是真的渴死 那个时候，而是他们还是想着要神来供应、啊、牲畜都是有水喝。他们就是要神在他们生活当中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神都要照着他们的想法来供应给他们。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想法。同埋而家可能有啲人係可能因為係例如生活嘅需要，係需要有部汽車，向神禱告啊，向神禱告唔緊要啊。但係自閉佢禱告嗰陣時點啊？連車嘅牌子、車嘅顏色、連有啲咩嘅設備裝備，全部都求曬。佢就好似以色列人咁樣樣，喺細節上每一樣嘢都要神係供應俾佢哋。如果唔供應嗰陣時點啊？呢位神不是保守我的，他是想害死我，带我们出了埃及去到旷野，想怎样？是想渴死我们。这个就是第二样以色列人的问题， 第一个是催讨神的供应，第二是否定了神的保守，而第三样他们是怀疑神是有没有跟他们同在。在出埃及记十七章七节刚才读的经文，他们说耶和华是我中间不是。很明显，如果耶和华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不会没水喝了。这位耶和华很明显就不在我们中间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我们就没水喝。但其实在这短短几个月当中，以色列人真的很幸福，见了很多很多的神迹。他们见过什么神迹？神是降十灾去到埃及，他们见到神是用烟柱云柱带领他们，他们亦都见到神是开了红海给他们走过去，他们见到苦水是变甜，他们见到神从天而降，是有鹌鹑又有是玛拿。哇，我想我们的现代的基督徒见一样这样的神迹都已经很开心。哇，他们见了这么多的神迹，最后他们所得到的回应是跟神说什么？那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没水喝，他是不是我们当中？是不是睡着了觉？不在我们当中。其实以色列人的信心，我叫他做猪笼的信，猪笼式的信心。广东人说猪笼是怎样？猪笼入水，猪笼入水，有入没出。你摆个猪笼入去个水道就会入晒水。我亦都叫以色列人的信心做貔貅式的信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貔貅？貔貅是一种中国人传说的一种动物。貔貅传说是怎样？是只是懂得吃，不懂去厕所。只是懂得吃，不懂去厕所，即是有入无出。你会发觉很多赌档都很喜欢用貔貅，摆个貔貅像那里。为什么？啲人去赌钱嗰阵时候有入冇出啊嘛，通杀吓，代表系佢哋能够系赚到好多钱，有入冇出。以色列人嘅信心就系咁样，希望神系供应佢哋一切。嗱，如果神真系供应佢哋一切嘅，呢位咪就系保守嘅神咯，呢位咪就系与我哋同在嘅神咯。如果神唔供应佢哋，照住佢哋嘅谂法嚟到供应佢哋，好明显呢位唔系保护嘅神。亦都好明显呢位神系冇与我哋同在。但我哋头先讲去到旷野，神系俾以色列人有好多试验，试验系要佢哋系能够增长，能够系更为神所喜悦。但系以色列人点啊？将神嘅试验系调翻转头，佢哋试验翻神，佢哋嘅试验就系点啊？咦？如果你供给给我们的不是灵，你不就是与我们同在了。但是如果你不供给给我们那时候，你就不灵了，你可能没有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想法。所以以色列人的罪三样是哪三样？就是他们催讨神的供应，他们是否定神的保守，还有他们怀疑神 神的同在。摩西来讲，摩西的信心就是跟以色列人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摩西的信心是一个付出的信心。摩西的信心不是好像以色列人那样是猪笼入水，是貔貅式，是有入无出。摩西是付出的。但我们看一看摩西的信心有什么不同。摩西的信心其实都有三点。第一点，他是求神是请示，他是呼求神，是能够是指示他应该要怎样做。以色列人就不懂了，以色列人只是懂埋怨，他们不懂是求问神应该要怎样做。摩西就是请示神。其实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是遇见难题，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难题，有很多的困境。每当神是容许难题困境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胜出了，我们超越了，我们胜过这个试验， 咁呢一個難題就變咗係神俾我哋嘅一個試驗，我哋就學到神要我哋學嘅功課，我哋就係能夠係更像主，係更成熟。但係同一個係困難，同一個難關，如果我哋衰咗嘅話，我哋就喪失咗呢一個係能夠係成熟像主嘅機會，我哋就係衰咗。呢個就變咗一個試探。嗱，以前同大家都講過。試驗和試探其實是一個字來的，如果你在聖經裡面，有時它亦做是試驗，有時亦做試探。魔鬼給我們的是試探，神給我們的是試驗。當我們勝出了，我們就做到神要我們所做的，是更加成熟，更加像主，那這個就變成是試驗。但是如果我們衰了的話，我們就是中了魔鬼的計，這個就是成為了一個試探，我們就喪失了一個機會更像主，是更成熟。在乎於究竟我們是成功還是失敗，是在乎於我們的態度，正在乎於我們的態度。以色列人很明顯在曠野就是失敗了，他們是喪失了一個機會能夠使到他們更有長進，更成熟。其實當有困境有苦難的時候，向主是埋怨申訴不是說不好的。我們見到是哈巴谷先知，在哈巴谷書他時時都是求，他都是走去質問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他是抱打不平。但是問題是我們不要停留在埋怨神，不要停留在那裡。以色列人就是停留在那裡出不了來，所以他們是有入無出的信心。摩西來講就不同了，他會問神，他說究竟 我是應該要怎麼做，你教我，我究竟應該是要怎麼做。有一件事是很有趣，我剛才都講過，以色列人在曠野的經驗是很重複性的，沒有水喝，沒有食，跟著又沒有水喝，又沒有食。為什麼會這麼重複性呢？這麼重複性的原因就是神要他們學的功課他始終都沒有學好，所以神不是一次一次將同樣的這個難題是擺在他的神，是擺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以致是希望以色列人有一天會學精了，但始終都沒有學精到。很多時候我們遇見是困難，遇見困境的時候，很多人喜歡問的就是為什麼，為什麼這個難關這個難題會落在我的身上。喂神啊，你看看我旁邊那個，為什麼難關不在他的身上呢？在他的身上就好了。很多時候就算基督徒都會問為什麼神啊，為什麼。但是其實在這裡有難題有難關的時候，我們應該問神的是什麼？不是為什麼，是什麼？神啊，究竟你要我在這個難題上所學到的是什麼？你要我學到的是什麼功課？就是好像摩西那樣，是求問神，我應該要怎樣做？你教我，我應該要學到的是什麼功課？所以第一個摩西和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摩西的信心，他是求問神，他是求問神究竟是應該要學到的什麼？而以色列人只是得個埋怨，他們不會去呼求神，去 求問神。第二個摩西和以色列人不同的，就是他為神所用。在出埃及記十七章五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手裡拿著你先前擊打河水的杖，然後叫他就是找這支杖去擊打一塊磐石，以致是出水。記不記得在出埃及記第四章二節，神叫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說他們不會信我的，他們為什麼會信我呢？於是神怎麼跟他們說，怎麼跟摩西說？神跟摩西說，你手中拿著的是什麼？摩西就說是一支杖。跟著我們就知道神是靠著這支杖是走出了很多很多的神蹟奇事出來。這支杖本來是摩西， 但是他甘愿为神所用。这一个跟以色列人是很不同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说希望为神所用，他们是反过头希望神为他们所用。他们希望神是照着他们生活上每一样细节上所需要来到是供应给他们，照着他们的想法来到供应给他们。跟摩西很不同，摩西是为神所用。很多时基督徒我们都会是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希望神的保守都是不是说不应该，但很多时我们要问问神，究竟我们怎样才可以是为你所用，就好像摩西那样。其实摩西那个像是平平无奇的，那支像不是说有些什么特别的特别的用途，这支像可能就是在摩西在米甸的旷野执回来的，当他牧羊的时候那支牧羊的棒而已，是一支树枝，但是 一支平平无奇的像摆在神的手中，就出现了很多神迹奇事出来。很多时弟兄姊妹，你和我可能我们身上会有被摩西那支像是更好的东西，虽然在我们身上可能都是平平无奇，但如果我们试下摆在神的手中，可能会做出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就好像摩西的那支像是能够分开红海，是可以是透过神的力量是降十灾在埃及，亦都是可以是击打磐石出水。我们的手中，我们的身上可能都有很多是值得为神用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身上的东西未必是物质上的东西，亦都可能我们的身上是有很多是怎样属灵的恩赐，我们可能是有带领的恩赐，我们可能是有教导的恩赐，我们可能是有安慰人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这一切的东西再摆到神的手中，会发挥出是很大很大的作用。愿我们都有这个心，好像摩西那样，是将我们所有的为神所用。我们见到摩西和以色列人的信心很不同，摩西为神所用，以色列人是希望神是为他们所用。第三样摩西和以色列人不同的东西，就是他以神为主。以神为主，以色列人是怎样？是以人为主，他们的眼光就放在人的身上。首先就是人有些什么需要，吃的东西呢，喝的东西呢，这些全部是人需要的东西，是物质的东西。而他们亦都将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以致他们同摩西是争拗。摩西就很不同，神同摩西说什么？神同摩西说，你看看我在哪一块磐石的上高，你就走来这块磐石那里击打这块磐石。如果你看中文和合版的时候，你见不到神是在这一块磐石的上高，是没有说。如果你看希伯来原文的时候是有说，甚至英文的翻译都有，神说我就会站在那块岩石的上高，在你的面前你就击打那块磐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咦，又说神是看不见的，那摩西怎知道神站在哪块的磐石上高？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时候神是被什么带领，摩西是被什么带领？是被云柱烟柱。所以有很多神学家认为有可能就是那块云柱的影落在哪块磐石的上高，摩西就知道那块磐石他应该是击打。刚才讲过教会是一个是安歇之地，但很可惜很多时候都会有是争闹。每逢有争闹的时候，问题出现在哪里？问题就出现在人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而不再放在神的身上，以致到教会入面可能会有会众和会众的纠纷，可能有会众和长执的纠纷，甚至会众和牧师的纠纷，又或者长执和牧师，又或者长执和长执的纠纷。这些全部都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人将个目光是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摩西就是将他的目光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放我们的目光在神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走去注意人家做什么事，亦都是没有时间跟人去争斗。所以第三样摩西和以色列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摩西是将他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而以色列人是将他们的注意力是放在人的身上。刚才我们说这一块岩石，这一块磐石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我们亦都讲过，在这利非定这个地方是神叫摩西是以像是击石是出水。但你知不知道摩西用像击石出水的事不是发生过一次，而是发生过两次。第二次发生的在《民数记》第二十章，当以色列人就快是入应许之地，是相隔了有四十年，又去到一个地方是叫做沉的旷野。那个地方是在一个叫做加底斯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米利暗就过身，就是撞了在那里。而以色列人又出现一个危机，就是没有水饮。于是他们又集合要攻击摩西。于是摩西又求告神，神跟他说，他说你带领是阿伦和带领长老去到会众的面前，你是吩咐那块磐石是出水，吩咐磐石出水。今次没有叫他击打磐石，但是结果摩西怎样？没有听话，击打磐石出水，以致是做错了。神是因为这件事跟摩西说，你是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你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就是因为你没有遵耶和华为圣，神叫你不要击打这块石头，只是跟他说话，吩咐他出水。如果我们看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说这块磐石是耶稣基督的事，然后看回这个在旷野发生的两块那块磐石两次被击打的事，就很有趣。磐石被像击打，象征什么？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苦，钉十字架。这个是磐石被击打，磐石被击打，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是有多少次啊？会不会连续发生？发生在2000年前，已经是过去了。希伯来书说什么？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磐石是不能够是再次是被击打，所以神是叫摩西第二次是向磐石，是叫他是出水，而不是去击打他。另外这个磐石出水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说什么？他说，我就是活水，喝了我这些活水的人是将会永远不渴。而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至到三十九节，耶稣基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看不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要他升了天之后圣灵降落，以致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我们的生命当中都会流出活水江河。这个是耶稣基督告诉你们，能够流出活水江河，就是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就是跟耶稣基督一样，他自己是活水，他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亦都要流出是活水江河。 嗱，不妨今日我哋就係藉住我哋嘅回應嚟睇一睇點樣係能夠係流出係活水江河，而且流出活水江河同埋聖靈係有啲乜嘢嘢嘅關係。喺度，《約翰福音》16:13-14話俾我哋聽聖靈嘅工作。嗱，我哋知道我哋能夠流出活水江河，完全都係因為聖靈嘅工作。有耶穌基督嘅靈喺我哋身上，以致我哋可以流出嚟。呢個係耶穌基督講。咁我哋要知道究竟我哋能夠流出乜嘢活水江河，我哋首先要知道聖靈嘅工作。約翰福音16:13-14話俾我哋聽：只等真理嘅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嘅真理，因為他不是憑自己說的，乃是把他所聽見的都說出來，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要榮耀我，因為他要將授於我的告訴你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到，第一樣嘢就是聖靈從來不自我，他永遠不會將自己的意思說出來，他是照著不是憑自己的意思說話，是耶穌基督授於他的，他才說出來。他從來不會為自己說話，不是好像以色列人那樣那麼自我。第二樣，他是榮耀耶穌基督，他的工作就是要榮耀耶穌基督，而不是榮耀他自己。由此我們可以見得到，有聖靈在我們身上，一個人流出活水江河，不是一個自私，不是一個是自我的人，而他的工作，而他的一生，就是要為了別人得到益處。嗱，呢一個先至係流出活水江河，同以色列人嘅信心係好唔同嘅。以色列人點啊？為咗自己，得唔到自己所要嘅就埋怨，仲要神係照住自己嘅想法嚟到係供應俾我哋。而且以色列人係只係眼光係注意喺人嘅身上，同人哋係爭鬧。但呢個同摩西嘅信心好唔同。摩西的信心是怎樣？摩西的信心，他是求問神，他不是埋怨神，他是求問神，我應該要怎樣做。摩西的信心是為神所用，不是為了自己。神啊，究竟我可以怎樣樣是為你工作，為神所用。而第三樣摩西的信心，就是以神為主。當摩西以神為主的時候，他的眼光放在神那裡，而不是放在人的身上跟人家爭鬧。在這裡，以色列的北邊是有一個山，是叫做黑門山。這個黑門山是冬天和春天都會積雪，積了雪之後，春天過了，雪就開始融，融了之後，那些水就會流下去加利利海。我們知道加利利海是富有生命，富有魚，很多魚。在這裡聖經裡面，在這個福音書裡面，經常讀到就是耶穌基督和門徒去加利利海做什麼？去打魚，打到很多很多魚，甚至有幾次那個魚打到魚多到連個網都差點是破裂了。你想想有多少魚在裡面。死海相反地是一個死海，是沒有生命，完全是沒有任何的生命。你不要說魚，連生命都沒有在裡面。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兩個海的海水都是由黑門山那裡來，一個海是富有生命，一個海是完全是沒有生命。原來死海顧名思義是一灘死水來，那些水是由加利利海是經過約旦河流入去死海，但是沒有出路的，就是好像以色列人的信心一樣，是有入是沒有出，那水又流了入去就沒有出路了。唯一的出路是什麼？等太陽蒸發那些水分。但是這個問題就出現了，因為是鹹水來的，當太陽蒸發水分的時候，那些鹽度是怎樣？那些鹽分越來越重，原來死海的鹽分是 33.7%， 是一般海洋的海水的鹹度的8-9倍。 你想想一個咁鹹嘅海水入面有冇生命係能夠係出現？係冇。加利利海唔同，加利利海係從黑門山係得到水，而佢亦都係有活水流出，流去係死海，以至加利利海係充滿咗生命，就好似一個基督徒一樣。一方面佢係由神嗰度係得到聖靈，另外嗰方面唔係俾自己用，而係佢有活水流出，就係頭先所講，好似摩西一樣。佢係點啊？佢係事樣樣事都係求問神，佢係為神所用，佢係將佢嘅注意力放喺神嘅身上，而唔喺人嘅身上。佢所做每一件事都係為咗人，而唔係為咗自己。只有咁樣嘅生命，先至能夠係好似加利利海咁樣，係充滿咗係生命，係充滿咗耶穌基督嘅生命。而我哋每一個人都係好似加利利海一樣，係充滿咗係有活水係流出嚟，以致我哋係充滿咗耶穌基督嘅生命，係將祝福係帶俾他人。今日我哋未住喎，先講講我哋而家係講完咗係出埃及記喺度曠野嘅事件。我哋唔係好似以色列人咁樣，大部分都出唔到曠野，我哋已經出咗曠野，係講完咗。下一次咧就會同大家開始就係講係律法同埋係分別為聖，點樣分別為聖嚟到係敬拜神。一個就係最後我哋要講喺度出埃及記大概仲係有上次話俾你哋聽有三四個信息，而家又係講有三四個信息周圍係完全係冇曬係信用㗎啦，我呢個人就有三四個信息到，咁我哋可能就係翻去新約。是講是馬可福音。